厄斯德拉上第九章。这些事完毕后，众首领来到我面前说，以色列民众司祭和勒位人在可耻的事上并没有离开当地的人民，克纳罕人、西威人、培黎奇人、耶布斯人、阿孟人、摩阿布人、埃及人和阿摩黎人，因为他们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子娶了他们的女子，以致圣洁的苗裔与当地的人民混合，尤其首长和官员是这罪孽的魁首。我一听这话，便撕裂了我的衣服和外裳，把我的头发和胡须绝望地坐下。当时凡对以色列天主的诫命起敬起畏的人，为了充军归来者的罪孽，都聚集在我周围。我绝望地坐着，直到晚祭。到了献晚祭时，我由悲愤中起来，仍穿着撕裂的衣服和外裳，双膝跪下，伸手向上主我的天主说，我的天主，我实觉惭愧，我的天主，我不敢向你仰面，因为我们的邪恶积累得高过了我们的头顶，我们的罪孽上达于天。自从我们的祖先时代直到今日，我们犯了重大的罪孽，为了我们的罪恶，我们连我们的君王和司祭都被交在异地的君王手中，丧身刀下，被俘虏，遭掠夺，丢脸受辱，就像今日一样。但是现在转瞬之间，上主我们的天主对我们施了仁慈，留给了我们一些残存的人，又在圣地给了我们居所，并且我们的天主还使我们的眼目明亮，在我们为奴隶其中，使我们尚有少许生气。我们原是奴隶，但我们在为奴隶其中，我们的天主没有离弃我们，反而使我们在波斯王前获得了宠遇，使我们有了生气，得以重建天主的殿宇，重修废墟，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得了保障。现今我们的天主在这些事后，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只能说我们又遗弃了你的诫命，因你曾借你的仆人众先知吩咐说，你们要去占领的地方，因各地异民的卑污行为成了不洁之地，他们的丑行和罪孽充满了那地方的各个角落，所以你们绝不可将你们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，也不可给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，也永不可与他们共谋平安和福利，这样你们才会强盛，才能吃那地方的出产，将这地留给你们的子孙作为永远基业。为了我们的许多恶行和重大的罪孽，这一切降到了我们身上之后，我们的天主，其实你估低了我们的罪恶，还给我们留下了这些亡命的人。我们还敢破坏你的诫命，而同这些不洁的民族联婚吗？难道还要你向我们发怒，一直将我们完全消灭，不留一个移民或亡命的人吗？上主，以色列的天主，因你仁义才剩下了我们这些亡命的人， 像今天一样。看，我们在你面前都带有罪孽，因此没有一个能在你面前站得住。